找不出我们的计算有什么错误，可就是跟苏联专家留下的数据对不上，相差太远了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我们还是有错误，还没找出来。 错哪儿啊？ 我看啊，这么办，理论部的同志们还要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，再搞他第十次计算。只有在反复运算中，咱们才能发现错误，修正错误。今天呢，就先到这儿，啊，散会。 哎，都说一 哎呦， 哎，吕院长，吕院长，先等一会儿散会。 哎，先别走，先别走。老何还有话要说啊，大家都回来，先坐下。 哎， 都不能走了。 大家请坐，请坐。哎呀，大家困了，也累了，我讲个故事给大家轻松轻松。 还有新讲故事？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 卖的什么药啊？ 我讲的这是个神话。说古时候啊，有个小伙子去昆仑山采灵芝草，一路上常遇到妖怪拦住他，让他猜谜，猜中一个呢就放行一段路。最后啊，好容易来到昆仑山的山门前了，突然呢又跳出个青面獠牙的妖怪挡在面前，给他出了一个特别特别难猜的谜。这小伙子挖空心思的想啊猜呀，整整猜了99.81天，怎么也猜不出来。眼看着功败垂成了，这小伙子急得捶胸顿足。那个妖怪得意的是放声狞笑，嘿，这一下子可把小伙子激怒了。他就想啊，以前我怕你，现在我被你逼到绝境了，终归一死，我还怕什么呢？于是他就大喝一声，此路全凭勇气，拼了！挺身就向妖魔冲过去。顿时呢，这个妖怪啊销声匿迹了，呼啦啦的一下子山门就打开了。只见门内影壁上赫然的刻着一个大字“勇”，原来这个“勇”字就是谜底呀。所以说呀，有时候看似不解之谜，其实呢就是一层窗户纸，一捅就破。我看呐，咱们也是让窗户纸蒙住了。 哎， 你快说说， 你说， 你快说， 你说说，蒙住咱们的窗户纸是什么呀？ 哎，你们想想啊，我们计算了9次，都与苏联专家留下的数据不相符。我们一直坚定地认为是我们自己有错误，所以一遍遍的计算呐、验证啊。我们这么多的专家学者用了这么多个中国最出色的头脑，在所有的方面啊，用特征线的方法、算炸药能量利用率的方法、物理概念估算法、数学方法和检验计算程序法等等等等多种手段，做了多少次最严密的无懈可击的论证，都没有发现错的什么地方。但是我们仍然坚信自己有错误。我的同志哥呀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反过来想想，或许是苏联专家给我们的那个数据本身就不对呢？ 是， 对呀，怎么就没反过来想想？ 咱们怎么没反过来想想？ 苏联专家的依据是以成功的核试验做是依据的，不可能是错误的。 怎么不可能？那个数据是苏联专家口说，我们记录的。比如说他记错了，或者说错了，再或者是我们记录是有笔误，甚至人家根本没打算把真实的数据告诉我们呢。 是 啊，你说这么多的或者可是无法证明啊。 嗨，不必证明人家了，你能证明咱们就一定对吗？ 同志们，9次计算结果全都一致，这么多专家学者反复验证论证都没有发现问题，这还不能证明吗？如果说我们有错误，我认为啊，只有一个， 什么 什么， 我们心里缺少一个勇字，不敢怀疑苏联专家有错，不敢相信自己正确。 哎，对对对， 有道理， 可能是这样。 同志们，既然发现错在何处，就坚决立即纠正。吕院长，我认为这份5-96理论设计方案没有任何问题。 我作为理论部主任、课题负责人，我正式签字了。现在，我把方案呈报院领导。 好，好，我查收了。小孩，你真行啊！今天你让我恍然大悟，要想自力更生，先要相信自己啊！ 好，哎，好。 就是在这样极其艰苦的条件下，我们年轻的科学家凭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满腔赤诚和勇气与智慧，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，创造出世界上以最短时间攻克原子弹理论设计难关的奇迹。一个震撼全球的伟大时刻就要来到了。 院长，欢迎你们来参观原子弹爆炸试场啊！ 司令员，这罗布泊车水马龙的，蛮热闹的。 司令员同志，是你们唤醒了沉睡的戈壁，你们确实辛苦了。 是， 哎，何主任，你们设计出的那个宝贝，我们不敢不走后。院长，你说是不是啊？ 是是是， 咱们都盼着。春雷一声震乾坤呐，是不是？ 哎，可是到现在咱们还没见过那个宝贝呢。司令员同志，快领我们去看看吧。 哎，好吧，直奔宝兴铁塔。 先进工具室，清除一下身上的景点。 好高啊！ 105米，有30层楼高啊，可以算中国之最了。 这里的风可真大，吹得塔呜呜直响。 这是天堂里的音乐，只有到这塔上来才能够听得到啊！ 哎，你看吧。整个原子弹试验场啊，全在眼下喽。 这真是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啊。 是 啊，那些新建的桥梁、房屋、铁道，还有这些坦克、大炮、飞机、军舰，都是小用的喽。 随着一声巨响，这些都全部不存在了。 想当初啊，我们从敌人手中缴获一支步枪都要付出血的代价。哎，真可惜了。 如果我们的大炮上搞成了，那这些东西就物尽其用了嘛。 报告首长，58号检查员正在执勤。 哟，这个地方还有女同志执勤啊。 实验基地啊，有40多位女同志，她们和男同志一样餐风露宿、摸爬滚打，很不简单哦。 是不简单。 检察员同志，情况怎么样啊？ 报告首长，我负责的562条电缆、158个开关电闸、4367个接头焊点，经过5次检查，没发现问题，一切正常。 接线的程序又核对了吗？ 核对了，没问题。 电闸里的接线也检查了吗？ 都是把电闸打开检查的，我负责的项目保证万无一失。 好， 好， 我们谢谢你。 谢谢，谢谢， 谢谢。 好，咱们进宝室吧。 哎， 好。 请看，这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，596。 596。 596。596。 今天第一次见到你们设计的原子弹，是啥子感觉呀？ 这个感觉啊，就如同母亲见到自己刚分娩的宝宝啊。 是啊，这是多少人催生的宝宝啊！ 后天下午3点，就看你的喽，五九六。 宝宝，你可得争气，千万要争气。 啊，你干什么去？ 哎，我出去方便一下。 10分钟你就方便了2次了。我说你那个，你那个系统是不是有什么不正常？ 不不啊，我没事。 他这是紧张的，我的心脏也快撑不住劲了。 哎呀，王教授，这儿空气啊，也实在是太紧张了啊。特意指令发出以后还有20分钟呢，咱们。也到掩体外边去轻松轻松吧。 好， 哎呀，我受不了了。 是。 哎呀，抽根烟吧。 刘院长，这里是观察爆炸的最好位置吧？ 那是。这里距爆心60公里，在白云港的半山腰上，你看，居高临下，正好观察。 是。 哎呀，呵。哦，你们也出来了 啊！出来透透气儿。 李院长，我和理论部的同志计算的结果，都是失败率小于1/1，也就是说呢，失败的可能性，并不是一点没有。 哎，小何，咱们现在是不是不谈这些问题啊？ 可我心里，我心里就，哎呀，院长，这是第一次啊。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，这个596，可是成千上万的科技人员、工人、解放军指战员、全国各条战线的900多个工矿企业勒紧裤带奋战多少年的成果呀！多少人的血汗，多少人民币呀！如果那0.0%的失败率真的被我们遇到了，这损失不堪设想啊！ 是。 咱们怎么向党和人民交代？ 小何，你这种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让我感动了。但这是尖端科学试验，是中国人以前从来没干过的事儿，哪能没一点风险呢？所以你要做好两手准备啊。 对对， 两手准备，准备成功。 嗯， 还要准备， 还要准备失败。这一条，也是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做出的决定。 各部门注意，执行铁耳之令。 零时到了， 快进掩体。 刘院长，你就让我在外面吧，背向爆心卧倒，保证没事。 哎哎哎，不行不行，进来进来。 好院长啊，我以原子弹设计者的名义请求，您就批准我更真切地感受这一声巨响吧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啊。 刘院长，刘院长，答应他吧，注意点，不会有问题的。 嗯，那好吧，我也趴在外边啊。哎，王教授，你是女同志啊，你快进去吧，你替我们俩打打掩护。 哎呀，你们俩戴好墨镜，千万不要提前站起来。 哎，是，放心，放心，放心，放心。走。 我命令。执行 K3 指令。 是，执行 K3 指令。报告，自动控制系统开始启动。9 8 拐 6 5 4 3 2 1起爆。 破天惊的巨响，震撼了罗布泊，震撼了中国，震撼了全世界。成千上万为创造这一戈壁奇观的科学家、将军、工程技术人员、解放军指战员们纵情欢呼，热泪纵横。多少艰辛无奈，多少豪情壮志，都伴着欢呼与泪水倾泻出来。这一声巨响向世界宣告，中国人民有能力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，使祖国强大起来。 小何，你出来一下。 李院长，什么事啊？ 这个给你。 机票？ 立刻回北京。 院长，有紧急任务。 不，是你老母亲。 我妈妈她怎么了？ 病危。 啊。 袁青，你可回来了！ 啊， 妈快不行了，一直念叨着你呢。 快快！妈妈， 妈，妈，醒醒，您醒醒！您看，袁青回来了。 妈妈， 儿子。 妈，儿子回来了。 你去哪儿了？妈一直在等你。 儿子不孝，儿子对不起妈妈呀。 这些年你到底在干什么？ 儿子在干一件大事。 什么大事都顾不上来看看我。 妈妈，妈妈，这件事保密啊， 当真跟妈都不能说。 这是纪律。 胡同口的柳园反锁五下方了，跟他妈妈也说保密。 妈妈，儿子这些年是对不起你老人家，可是绝没有一点对不起国家。 妈是要走的人，你还不能让我明明白白的上路 啊。妈，您等一会儿。我是老九，对，请进二舅，快一点，进二舅。二舅，我是老九啊，我母亲快不行了，他老人家就一桩心事，想知道我的底细。二舅，您看这事怎么办？啊，对，好，好啊，谢谢二舅。陆琴，你， 哦，好，我去打壶开水。 妈妈， 嗯， 妈妈，您看这儿， 人民日报号外。1964年10月16日15时，中国在本国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，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。 咱们也搞出了原子弹了，哎，太好了，了不起呀！ 妈妈，我要告诉您，这些年您的儿子干的就是这件事啊。 什么？你搞原子弹？ 对，为了这一声巨响，儿子忙得顾不上看。妈妈，儿子不孝。 妈不怪你了，你为国家干这么大的事，这就是对妈最大的孝敬。妈高兴，高兴。 妈，您这一高兴啊，病就该好了。我现在呀，就给您唱一段啊。 有年头没听你唱，唱吧，妈爱听。 妈，您听着。 见母一面愁眉展，我愿老娘俯首看您永和谐无灾。 妈妈，您听我唱得怎么样？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《共和国赤子》，剧中人物何元清由吴俊全演播，陆琪由张秋芳演播，苗壮由张涵予演播，吕院长由高慧斌演播，李琴由潘军演播，丁丽丽由王丽华演播，洋洋由郑哲小朋友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潘淑兰、杨海燕、孙月斌和朱少鹏小朋友，解说雅坤，监制李亚莲、宋长江。本剧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共绵阳市委宣传部、绵阳市广播电视中心联合制作。 广播剧播送完了，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。 像雪花一样舞蹈在银色世界的怀抱， 恰好你正在欣赏这时代崭新的风貌。 你在路上光芒闪耀，唱冰雪一样的歌谣， 尖叫， 为心中纯粹的目标。听美景说一道，为没有距离的心跳。